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第二个声部。首先，带到苏里安诺伊布拉欣，今次我菲律宾大学帮手用俄化学博士学位，根据该大学的报告，该用俄学位是标将安诺作为一名罗杰瑞扎学者，以及一道经济、民主、自由、地理、伊斯兰个民主俄蒙在几方面所发挥个国际专家角色。安诺是到菲律宾大学。最后目听举行个仪式前，我菲律宾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迪最拉甲菲大校长兼菲大董事会联合主席最拉帮手用俄学位。特多瑞安诺指出，学生一地国策乃是当下个核心原则。是但这并不表示当下应对新王国内部影响跟官方区域个事态表。发展保持地面，一旦对当下的批评主要集中到其内涵原则，分别是学生一地国策以及不干涉内政。伊也辅助当下生活局，希少成为学术会帮，以地落到一个公正而和平的世界当，改善其人民的生活。另外，肖尚达随着 Amazon 网络服务公司将到未来十五年来为我国的区域新基础设施。组织总得955亿嘅新投资，我国预计将到数倍转型，甲多社会嘅数倍升进方面取得更大嘅成长。首相表示，科技巨头 Amazon 网络服务公司为我国带来嘅巨额投资，将为我国带来更大嘅创新甲投资，推动我国成为东南亚嘅首个中心，以及该区域嘅数倍中心。早在Amazon 公司宣布，我国作为东南亚区域首创的数倍固牛中心，到未来十五年将投资总额60亿美元创建首个中心。电量供应者出席 AWS 区域投资发表会，发布交代，这笔投资将成为我国最大的单一首个中心投资，是国内首个中心起点规模的三倍，无疑是对。本来是到零六年甲前六年个经典进口，进一步提供客户最具弹性甲可应性个基础设施。副首相 Dr.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国家天灾管理机构已经曝光了即采访人机开照护照应对水灾。副首相也提到，由于疫情更好，导致照护科和流水位不断升高，是造成水灾个因素之一。此外，政府也预备了总额760万元作为随时改善国家定期排水系统措施的回应。通信及设备部长方面发言指出，从早即开始生效的新强制性标准航母定价 MSAP 比直接拢 MSAP 的定价更低。一旦以100Mbps 高速宽频配合服务价格为例，到新的 MSAP 的新定价为每个月554.64元，比直接用 MSAP 每个月515元的定价低。为此，更低的定价将能降低向银行提供固定宽大服务的接接服务至少者的成本，这也更在将提供给零售层面消费者的服务价格更低，更具竞争力，以及速度更慢。方面，法者也强调。该宝贝是自国内媒体从日光报道新闻的自由，也未阻止媒体做出报道的狂浪。是但在此时必须以遵守国内法律条规和中正发放条件。伊指出，此事非常重要，以免散播具诽谤和不正确的信息。针对国内规个招数最近爆发水灾，部长透露已经指示通信局多媒体委员会。确保每个救灾中心的网络覆盖率处于良好的状态。这个部也正在监督受灾区的通信塔设备，一旦出现损坏，而立即将会取消。另外，中国救护大臣特别安哈菲斯加兹形容，该州目前面对的水灾灾情非常危急，有超过500名居民受水灾的影响。以前的 RTM 这个新闻又当这边评起。